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点半，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最近的北京是非常的寒冷哈，来关注明天后天，就是周六周日的天气。周六是12月29号，晴，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是-11度。周日12月30号，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也只有-2度，最低气温-11度。大家可以感受到最近气温低迷，可谓是天寒地冻，可防寒保暖一定是重中之重。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李先生有他自己的新浪微博， 嗯， 刑警视觉， 是的，绝对是个大威号。 李先生太低调了， 对啊， 人家粉丝101万，然后您的微博认证好几行呢，到了， 就是啊，我给走一下 声情并茂的。 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会士，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高级摄影师，刑警视觉， 掌声有请。 这个时候应该来点大气的电乐， 是吧？咱们一起演奏吧，你负责小提琴，我负责长号。 我负责唢呐， 我负责三角铁。 我还有沙锤。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学荣先生，欢迎欢迎、啊、 欢迎欢迎李先生、啊、 对， 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看到了很多的微博的一些大 V 啊， 嗯， 平时就特别低调的， 对， 他就是其中这样一位。 是的是的， 嗯， 但是这个微博的影响力绝对是非常大 的。 哎，可是每年微博都会有这种影响力大会和年底 的盛会，会去开吗？会吧。 您会去吗？ 这次那个、哦、

他所有的菜，你这个院到那个院吃都是一样的 标准， 味道都是一样，他们都是统一培训的。 哦， 这统一培训不？ 统一培训的。哎，这都是咱们那个隐居乡里的那个公司， 对对对， 统一搞的培训。 哎，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感觉 非常好， 非常好。 刚刚您说全是菜，有没有肉吗？ 有，它是用肉片炒。 啊，肉片， 哎，肉片，五花肉的肉片， 哎呀， 去炒。 哎呀，这不是小炒肉吗？随便一个，你拿辣椒炒一个五花肉片。你想想那个味道， 我吃不了了。 对呀，哎呀， 好怀念啊，那种感觉。 就是你把那个肉先煸一下，把油滋出来，再放点辣椒。 哎呀，哎呀，不是白米饭、大馒头，什么都有，窝头。 其实你可以，我刚才就在想，这个所有的菜里面都应该放一味药，山楂。这个提味呀，是不是？ 好主意，好主意，主持人好主意。 嗯， 这个是春夏秋的，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周酸酸， 哎，春夏秋呢，它会有米饭，会有那个自己蒸的那手工馒头， 是这特别好。 会有 还有那手擀面， 手擀面，哎，对 对， 手擀面 太好了。 然后到冬季呢，这是因为我是定了下个月， 哦，定好了 9号，我定了两个院子， 这么好， 组织了大概10个左右的朋友 啊，两个院子呢， 啊，两个院我都定了两个院子，要去带他们一起到那儿去 感受感受 一下， 真好，您 是的， 李先生真是， 这样呢，这个现在后来我一听说呢，一进入冬天呢，他们那个菜呢改成火盆锅了， 哟。 火盆锅用的石头的那个， 对呀， 那个盆儿，那个石头盆儿，然后做的火盆锅 里面都有什么呀？都有什么码？ 应该是我见到一回啊，因为我去3年前去拍他们山楂小院的时候，他那里头有豆腐 白 肉白肉和一些青菜类，萝卜啊这类都是他们当地产的 粉条什么的。 哎，对， 那你就想这一锅炖出来 山楂， 哎， 怎么又有山 小院 吗？今天山楂是无处不在， 对， 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就是一颗万能的山楂。 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冬天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块吃个锅， 吃山楂， 山楂就吃光了，叶子都掉没了 啊。 然后就 感觉非常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团聚的那感觉，香火气很浓， 对对对， 而且很暖和， 对对对。他就是围坐在一旁嘛，朋友、家人， 对，这是在室内的吧？ 室内的，室内的，室内的， 在室外， 他 因为 石头冻裂。室内， 他基本上都安排在室内，就是这个在这进了院之后，但是夏天呢，你愿意自己烧烤， 我觉得夏天 你可以， 其实随便 可以这个自己，因为他们好多的朋友呢都是开车过来带着烧烤炉， 对对对， 哎，然后自己 准备食材是吗？ 吃上，我就在院里烤，他有这种情况， 嗯， 一般您应该去过几次哈，就是他们一般到了就晚上，因为。毕竟是郊外哈， 对， 那北京郊外的晚上那也是相当好的哈。 对呀， 比如说几点大家就可以比较舒服的休息的，随意是吧？那你不用随意， 随意， 随意啊， 随意。我告诉你，他们这个村呢，就 休息也比较早，他们 对吧？ 管家什么 的，和这个先生的院子。这是一个是夏虎教村，一个叫 夏虎教 村， 小关头村， 名字 哎，这个哎，他们两个村并不远， 嗯， 这两村的特点呢，你下午去了以后，你都感觉不到村里有多少人 啊， 非常安静， 嗯， 为什么我说他哎特别安静的那个， 知道离警察来了都走了， 快走啊， 快走啊。 然后一开始呢，有时候去了以后呢，因为摄影的朋友呢，有的会带器材 嘛， 然后说出去转的时候会不会锁门呢？把院门锁 啊？是是， 这个管家大姐就说了，这儿呢 治安没问题， 都丢不了， 丢不了。 而且呢，管家从你入住的时候，他会在除了晚上你吃完饭收拾完之后，他会回家，哎。 他都在左右， 都在这小院里头，所以他会替你保管看管，而且根本也没有别人去上这串门什么的了。 治安大家一定放一百个心，没问题， 治安非常好。 嗯， 来了爹， 朴实，民风朴实， 对，民风非常朴实。 嗯 嗯。 另外一个，他们就是这个山楂小院这边呢，它是依山而建的，就是。这个小院呢，每个小院的地势和地形是不一样的 哦， 哎， 风格不一样， 哎，它不是像别的地方像牌子房啊，或者盖起两层楼什么的，它不是这个， 嗯， 都是平房， 嗯， 哎，然后呢，每个院子跟每个院子都是不一样， 有设计感的， 哎，都、嗯、哎都是不一样 的。我那天看过很多的照片，白天的那个民宿的感觉， 嗯， 就是您刚才说的，也许外边呢没有那么的引人注意啊，简简单单的民房， 对对、 嗯，晚上小灯一打。 哎， 灯一打， 哎，特有感觉，特别 一弄， 它的那个灯可能不是那种时尚小灯， 不是， 但是呢，就是很符合它的小院的设计， 它那个搭配的非常好。嗯，室内的照明什么的都是、哎。 照明的风格是什么？是以暖光为主还是白光为主？那个房间里 暖光， 暖光， 稍微 暖暖的黄光， 哎、暖暖的 啊， 哎亮度也够， 是， 哎，然后呢？他院里呢也都有那个地灯， 对对对， 引导你 得有 走那个石板路的那个地灯， 是 都有 照明的那种、啊、 哎，对对对， 嗯、 非常好。 问问现在你现在是零下11度市区，那延庆房是在零下17度左右， 嗯、16、17度。 小院里的，比如说冬天里边的那个温度，它是采暖方式是什么？ 采暖方式 空调还是暖气地暖还是什么样？ 它是地暖为主， 哦、 哎，然后呢空调也 有，也 有、哎、 是不会感觉到冷的，没问题， 不会冷。它是中央空调，它是那种那个这个院这两个屋子呢是有一个那个比较小一点的那个中央空调， 了解， 小规模的那个， 好的， 哎非常暖和， 嗯， 我们的一般晚上不愿意出来了就可以，说实话都是 半袖， 哎，半袖背心啊， 对，太暖了， 短裤了，对， 是 没问题， 零下18度里边穿短裤， 对呀、 啊， 这里面供暖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大家 别担心， 供暖电视包括 WiFi 啊，网络， 哎，网络怎么样？速度怎么样？ 非常好， 哦， 超快的， 超快的， 哎，它不是那种那个，它是一个院儿， 嗯， 一个那个 WiFi，、 嗯、 这样呢，它就不会有那 影响。 哎， 用户多了，带宽就被占 了。像我们在有的大的体育场什么的，有的甚至于发不出去。 对，对对对。 但是在那儿绝对不会。 嗯， 哎，非常好。 您观察，就是比如说带小孩去的话，那小院有没有跟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提供这样的环境服务？ 太有了，太有 吗？ 太有了。 您说说，这大概是什么风格的那 个 服务的话？ 像小院里头啊，山大小院，有一次我拍的时候呢， 哦、 给我一个意 想，拍到孩子了， 有孩子，而且还意想不到的是，这院里头有7、8只猫， 猫咪， 哎，猫咪， 哇，小猫咪， 猫奴们完了， 哎、对呀，这一来马上撸猫开始， 对，特别好玩， 嗯、 你早晨或者白天，它会在那个树荫底下，然后哎，你怎么拍， 等着你们来， 哎，等着你怎么给它摆姿势都没事，哎、 嗯。 跟人非常友好， 哎，真好、 哎，这也是适合孩子玩的。 嗯， 另外他们有那个村里头有那个体验室，就是、那个 体验室， 哎，就是 什么那个手工啊、DIY 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种小孩去了做做手工什么的。 而且小孩子呢，在每个季节去都可以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 对对 对， 而不是书本、iPad 上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终于让他们可以见识到大自然是什么样子。 嗯、孩子一出去，把门砰就关上了， 他们 还进不来。 那个村的那个边上就有一个那个、哎、就是那种菜园子， 菜园子， 菜园子， 菜园子， 可以带孩子去采摘， 采摘嘛， 采 摘， 对， 采摘， 顺便认识一下什么是山楂。山楂并没有在菜园里，谢谢。 菜园 粒粒皆辛苦，孩子别浪费食物。 是的，是的， 有养的猪，养的鸡鸭， 哦， 哎，这个呢，小孩都特喜欢， 嗯 也愿意去逗去喂食，哎，照相什么的， 嗯。 小 不错， 所以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啊， 可以的，一家人、 哎、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哎，非常好。 我们老说旅行是打发自己啊，犒赏自己的非常好的方式，不能是打发，是犒赏自己。 犒赏自己。 这个音乐响起来之后，就会想到一个平常高强度工作的刑警的工作人员， 嗯， 终于脱下警服， 对， 啊，换上便装， 在面对大自然， 对， 可以有自己独处时间的时候， 是的，终于把您紧皱的眉头舒展开， 对对， 宁静而以致远， 对， 以至于更好的工作嘛， 对， 是吧？ 去更好的皱眉头， 更好的休息是为了这更好的工作， 是的， 是的， 我们希望 需要休息， 我们希望呢，各行各业都以这种方式来放松自己生活的节奏哈， 对， 也希望李先生保持身体健康。 好， 也谢谢您这些年， 永远年轻啊！ 对对，这一年为我们的老百姓们， 嗯， 做的事情、 嗯、是的，还有这一年为我们北京的治安、 谢谢 我们稳定的秩序所贡献出来 的 力量， 谢谢，代表我的周围同事了， 是的 啊， 嗯、 对对，咱们电台的这个工作， 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表示感谢， 是的，是的， 哎。